光洒进我的房间。 午后，我们相约在校园。 黄昏，我幻想与你再相见。 深夜，又梦见你的容颜。 九八二青春联盟， 九八二青春联盟， 青春的每一天， 分享 与你分享最实际的校园生活。 中国大学生原创音乐榜，用敢做敢当的原创态度，在音乐的道路上绽放自我。有原创，大不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展现不同自我，创造个性音乐。这里是中国大学生原创音乐榜。大家好，我是张亮。 嗨，大家好，我是小奥。中国大学生原创音乐榜呢，是针对大学生所设立的原创音乐人的培养平台。为了更好地挖掘高校音乐人才，坚持原创青春的音乐理念，以及给更多的年轻人机会，这样的一个榜单。所以啊，我们也是希望广大的学生朋友们在听到我们节目以后呢，能够积极地参与到我们节目当中来。 好，那先为大家介绍一下收听节目还有和我们互动的留言方式。新浪微博直接搜索中国大学生原创音乐榜话题，然后点击关注，就可以看到我们不定期推送的各种抢票福利和原创音乐人采访的独家花絮。同时呢，大家也可以选择在喜马拉雅、荔枝 FM、 优听 Radio 以及多听 FM 的手机客户端下载收听你错过的系列节目。 小伙伴们可以踊跃地把自己的原创作品邮件捆绑发送到邮箱原创榜 @北大music.com 这个邮箱当中来，欢迎你优秀的原创作品。 好的，那接下来呢，马上进入到第四期中国大学生原创音乐榜歌曲揭晓的时间了，又到激动人心的时候了，对不对？ 对。 好，让我们马上来揭晓吧。下面进入中国大学生原创音乐榜第十名到第六名的榜单揭晓时间。 中国大学生原创音乐榜榜单揭晓 Top Ten。 聂思诗，底线下降四位。 那天那天一黑，岌岌可危，心如窄飞，笑得和回忆不足消费，今生崩溃，整夜不愧，何等恩贼。一夜 被人羡慕的光鲜的生活，背着多少人在黑名悄悄的度过，似货非货，不敢接受这世界那么无情的冷漠。谁说公平没有偏见，故事发展最后还是任由摧残命运来掌舵。谁没忍受过饥寒交迫，潦倒过挣扎过，还是一无所获。 Top Guy 曹鹏，课堂笔记上升一位。 记忆里枫叶满地，是你传授的美丽，只是记忆身在他方，你们永远给我 哎。熊霄，还好吧，新歌上榜。 你说我们还好吗，曾经的甜蜜都已忘了吗，给你唱过的情歌你还记得吗。 Kiss Me Now 上升两位。 So baby kiss kiss kiss me now, kiss kiss kiss me now, kiss kiss kiss me now, kiss kiss kiss me now, kiss kiss kiss me now, kiss kiss 绿皮车乐队老狗下降一位。 我的名字叫老狗，天生爱音乐啤酒，爱自由，听听一生倾尽所有，填满了我的追求，这样的生活。 拍手拍手拍手拍手，这是我的所有，欣赏你在降落。拍手拍手拍手拍手，这是我的所有，海上无论如何。 不同的音乐，同样的坚持，中国大学生原创音乐榜，你的音乐由你掌握。 好的，刚才播放的本期榜单第十名到第六名的歌曲串烧当中呢，我们听到的第三首歌也就是本期的第八名歌曲熊霄的还好吧。那这首歌曲呢是本周新上榜的歌曲。 哎，熊霄呢我觉得他是一个特别有想法的人、 哎、 你要想想还好吧，他可以表达好多情绪， 嗯，呈现出不同的感觉。 对，配上呢熊霄呢温暖而富有魅力的这种声线，使得这首歌变得更加温暖了。 是，那为什么年纪这么轻轻就有这样深的一个体会呢？ 哎，我觉得他大学时光可能过得不是很美好。没有 了，不对了、哎、这个呢是老话当中讲的，就叫做少年老成。 你的这个中国老话蛮多的。 对，我就是中国老话词库。 但是我是觉得他这一个还好吧、嗯、其实呢能让很多人去想一下最近过得怎么样，或者是曾经的一段时光怎么样。 没错，那一起来听熊霄的还好吧。 你说爱吧，请你不要再骗自己了，我们的爱已到了尽头啊。这城市的风景太嘈杂，装不住的过往，我迷失在离开的方向。你说我们还好吗？曾经的甜蜜都的情歌，你还记得吗？ 好了，那本周第十名到第六名的歌曲就揭晓到这里。不知道各位听众朋友们，你支持的乐队和歌曲本周都上榜了吗？赶快行动起来，把你听到的好音乐分享给更多的朋友。OK， 那接下来呢，一段片花过后，我们继续为您揭晓本期榜单第五名到第一名的排名情况。不要走开，马上回来。 有原创大不同，就在中国大学生原创音乐榜， 展现不同自我，创造个性音乐。这里是由中国国际青年交流中心、中国音像与数字出版协会、新华网联合主办，北大青鸟音乐集团承办的中国大学生原创音乐榜第四期。大家好，我是张亮。 嗨，大家好，我是小奥。 嗯， 那在揭晓本期第五名到第一名的歌曲排名之前呢，先为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这七位小伙伴们准备的互动礼品。 是 爱奇艺视频网站一个月的会员资格电子券，只要您关注我们的微博并留言，就有机会获得这份奖品了。 嗯， 那接下来进入中国大学生原创音乐榜榜单揭晓时间，让我们来看一下本周第五名到第一名的歌曲排名情况。 好，下面进入中国大学生原创音乐榜第五名到第一名的榜单揭晓时间。 中国大学生原创音乐榜榜单揭晓 Top 5。 刘宇雨衣新歌上榜。 一切满笑 Four。 张小波 Red for Now 上升四位。 也许是生活太累的让你无法喘息，也许是自己给的压力让你力不从心，但不想到了某个年纪回忆当年的自己，被绑架的梦想被现实燃烧出灰烬，一直做下去 Let's do it like this， 从最简单的节奏找答案，继续不管剩算经历，我把命算进去，我握着麦克风即兴歌词再换几句，我曾把很多人当榜样，努力 try my best， 我也和你一样 I wanna rapping for life但当梦想遇上现实 How to make the choice， 有多少的 dream chaser 面临 ride or die， 没错这是我们的故事，我写成一首歌，或许到了将来走不动你还能跟着喝，从一开始就没想过我要的结果，如果有一天我不在了请你别忘了我。 Top 3 王鹤俊歌手下降一位。王伟任夜下降一位。 当我们每次想起努力的你，嘴角都会扬起，当我们要离开 福传德，你上升两位。 其实呢，看过这个榜单之后，你知道什么样的人能够登上我们的榜单呢？ 创造力十足的吧。 No， 是他的名字念起来比较拗口。对，这个名字好像念起来 好累。所以你的名字太简单，像张亮， 没有办法上榜， 一辈子都上不了榜，对不对？ 不好说。我等回去再到大学再来一次。 对， 年龄大了嘛，对不对？ 对对对。 好了，那还是回到我们的歌曲上来哈。 哎， 本周获得第三名的歌曲呢，是来自王鹤俊的《歌手》。 哎，王鹤俊的这首《歌手》呢，一直是在榜单非常的有人气。 是，毕竟蹭到了热点嘛。 对，《歌手》哈，让人搜的时候不小心就会搜到他的歌， 对 不对？但是他创作的这个词和曲呢，可以说是非常的成熟了。 那其实呢，他有很多的歌曲也会陆续的到榜上来。那希望呢，大家也多多支持这位90后的唱作人。好，歌手一起来听。以上就是本期的上榜歌曲啦。那正在收听的朋友们，有没有听到心仪的那首歌曲呢？赶快动动手指，把你喜欢的音乐分享给更多的人吧。 嗯，那下面就要进入我们的新歌推荐环节了。这周的新歌推荐到底有哪些优秀的作品呢？马上来揭晓答案。 最新鲜的创作，最新鲜的声音，尽在最新鲜的新歌来了。 好，来看一下本周新歌推荐，第一首呢是来自徐浩伦的 Pretty Girl。 哎，那这首歌呢，不管是歌曲还是歌名，听起来就非常的有青春活力的象征，嗯，就像我一样 Pretty Girl。 哎，那它不一样一点在哪儿呢？ 对， 它是有严重的语法错误。 哎，对， 它其实就是想来接近 Pretty Girl 这样发音嘛。 对， Pretty Girl 漂亮的走， 我觉得是潇洒， 是是， 对，潇洒走一回的感觉 啊，那就可以翻译成潇洒走一 回。 哎， 对， 天地都有过客是这样唱的吗？这首 跑题了，跑题了 是啊，其实我觉得大学生啊，就是一个青春年华的时候， 对 不对？漂亮潇洒的来面对我们所遇到的各种问题，就是给人一种很好的引领作用。 对，而且我觉得借此机会一定要跟大学生们说一下，就是作为过来人来讲，我觉得校园生活真的一定要精彩的过，因为过了之后你就很难再回去找那种感觉了。 对，徐浩伦的 Pretty Girl， 一起来听。 Pretty strong, there's a heart say you take a chance out of chance when youLooking back, here I am, so chasing the sunset. We get on the plane, say you. I see you in the clubs and you're drunk and down and taking your time. But you still got chances all the night. And when you get there, your whole life, you know. Just don't think that will not be too late. We will keep on following our way.Put your hands on me, let's go crazy. Shout out, oh, oh, oh, oh, oh, oh, oh. Just think your face alright, don't care what to say. Baby, there will not be wrong with me. Don't let somebody take your breath away. Shout out, no, oh, oh, oh, oh, oh, oh. Let's go pretty, go pretty, go yeah, yeah. 新歌推荐的第二首歌曲呢，是来自 S Cream 组合的 Honey。 哎，听到这个歌曲的名字，我就觉得应该是一首甜美的小清新的歌曲。 嗯， 但是没想到这个旋律一出来，竟然是如此动感十足的一首歌。 哎 ，S Cream 嘛，对不对？冰淇淋嘛， 冰淇淋、啊， 夏天就要来一点冰淇淋，对不对？ 对，所以我觉得这个组合他们应该是很向往这种很开心很甜蜜、嗯、这种感觉，对不对？ 是，而且令人大跌眼镜的话呢，就是这个组合的三位成员、嗯、都是爱健身的一个男子 啊。你 没有没有没有，开个玩笑， 你怎么知道？ 开个玩笑，三个姐妹花嘛、 啊、 对不对？ 对呀， 三个非常可爱漂亮的女生。 对呀，你光听名字 Ice Cream and Honey 都是那种甜甜的，怎么可能是三个爱健身的男子？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可以通过这首歌一起来感受一下这个组合他们这种甜蜜青春阳光的气息。 好，一起来听来自 S Cream 的 Honey。 别再哭泣 Honey， You are my Honey， 你曾是我的 Baby， 就让我们保持距离。 You don't cry， 回忆都将过时。 Oh， 别再哭泣 Honey， You are my Honey， 你曾是我的 Baby， 就让我们保持距离。 You don't cry， 回忆都将过去。从一之前的世界为你歌唱，你

曾经的甜蜜都已忘了吗？给你唱过的情歌，你还记得吗？ Kiss me now 上升一位。 So baby, kiss, kiss, kiss me now. Kiss, kiss, kiss me now. Kiss, kiss, kiss me now. Kiss, kiss, kiss me now. Kiss, kiss, kiss me now. Kiss, kiss, kiss me now. Kiss, kiss, kiss me now. 不同的音乐，同样的坚持。中国大学生原创音乐榜，你的音乐由你掌握。 好的，那刚才播放的本期榜单第十名到第六名的歌曲串烧当中呢，我们听到的第二首歌，也就是本期的第九名歌曲 Ice Cream 组合的 Honey。 哎， Ice Cream 组合，我要考考你，是男孩组成的还是女孩组成的？ 三个姐妹花嘛，对不对？ 对呀， 三个非常可爱漂亮的女生，又漂亮又有才。 对，那其实这三个小女孩呢，真的是非常有魅力的，除了学习不错呢，而且还这个课余的生活可以说也是丰富多彩。 哎，这首歌曲也是动感十足，一听到就想自己舞起来。 动起来！ 大家可能看到我们在录音的时候是很安静的状态， 对，其实我们 已经跳了半天了， 其实我们已经扭动起来了， 对，扭了半天，全身都是汗。 对，那现在就和我们一起来运动一下，好不好？动感十足。十足的 Honey 送给大家。 请你这整个世界为你歌唱，你不要丧失在我封闭的心里，聚光灯下的我已不再表演，我想说再见，请你别再留恋， 别再留恋我的时间，忘记所有瞬间，别再露出我的双眼，让我走下洒一点点，就停在这些把自己我没劲，别回忆过去，放开我吧，忘记我的 everything，别再哭泣 Honey, You are my honey, 你曾是我的 baby, 就让我们保持距离， You don't cry, 回忆都将过去， Oh, 别再哭泣 Honey, You are my honey, 你曾是我的 baby, 就让我们保持距离， You don't cry, 回忆都将过去， 给你吃饭了一半，爆米花还没吃完，票四两半，观众全都已经离席了，别再表演了，情绪都已经用完。哦哦哦哦哦， 别再哭泣 Honey, You are my honey, 好了，那本周第十名到第六名的歌曲就揭晓到这里。不知道各位听众朋友们，你支持的乐队和歌曲都上榜了吗？赶快行动起来，把你听到的好音乐分享给更多的朋友吧。 接下来一段片花之后呢，我们将继续为您揭晓本期榜单第五名到第一名的排名情况。不要走开，马上回来。 有原创大不同，就在中国大学生原创音乐榜， 展现不同自我，创造个性音乐。这里是由中国大学生原创音乐榜第六期节目。大家好，我是张亮。 嗨，大家好，我是小奥。 好，那接下来呢，就进入中国大学生原创音乐榜榜单揭晓时间，让我们来看看本周第五名到第一名的歌曲排名情况。 中国大学生原创音乐榜榜单揭晓。 王鹤俊歌手下降两位。 原来我也算一般的演员，当我站在舞台中间，笑着面对一首不爱的歌，在人群面前角色扮 传德，你下降三位。小波 Red for now 上升一位。 也许是生活太累了让你无法喘息，也许是自己给的压力让你力不从心，但不想到了某个年纪回忆当年的自己，被绑架的梦想被现实燃烧出灰烬，一直做下去。 Let's do it like this， 从最简单的节奏找答案，继续不管胜算经历，我把命算进去，我握着麦克风即兴歌词在换季，去我曾把很多人当榜样，努力 try my best， 我也和你一样 I wanna rapping for life，但当梦想遇上现实 How to make the choice， 有多少的 dream chaser 面临 ride or die， 没错，这是我们的故事，我写成一首歌，或许到了将来走不动你还能跟着喝，从一开始就没想过我要的结果，如果有一天我不在了，请你别忘了我。 Top 2 刘宇雨衣上升三位。王伟任夜上升一位。 当我们每次想起努力的你，嘴角都会扬起，当我们要离开你却忘不了你，青春永不 本周获得第二名的歌曲呢，是来自刘瑜的《雨衣》啊。那刘瑜呢，是作为北大的校花备受关注，这种感觉你曾经有过吗？ 对，就是经常会收到各种的情书啊，莫名的这种送来的礼物啊，就搞得压力很大，就有的时候出门不得不穿一个这种雨衣把自己包裹起来才能走出校园的感觉。 雨衣就很常用嘛，对不对？跟校花一起在主持节目真压力还蛮大的。 对我想说一下，大家一定要听清楚，不是雨衣哈，也不是下雨的雨衣。 校花呢是其实就是笑话的一个谐音啊。你是你们学校的笑话哦？是哦， 是，我是我们学校的，就是谐星。人家是真的校花了。 这个雨衣是羽毛的 羽，羽毛的羽。 对，但刘瑜同学是真的北大的校花。 嗯，那她呢是以高颜值被学生大赞为女神， 而且呢不仅仅是因为长得漂亮，主要是源于她自身的气质和她的创作才华。比如呢，她参加过中国好声音大学生校园新疆赛区获得过冠军，而且参加过中国职业模特大赛新疆赛区也获得了冠军。 有、 哇，身材证明也不错哟。 嗯，真的很好奇她未来会有一个怎样的男生才能驾驭得了这样的一个才色艺各个方面全都很完美的女生。 对，想不想要了解一下刘瑜，先从听她的歌曲开始，让我们静静地欣赏一下创作型女神刘瑜的《雨衣》。 旋转里流转的蹉跎的细腻， 好，以上就是本期的上榜歌曲。那正在收听的朋友们，有没有听到心仪的那首呢？赶快动动手指，把你喜欢的音乐分享给更多的人吧。 OK， 那下面呢就要进入我们的新歌推荐环节了。本周的新歌推荐到底有哪些优秀作品呢？马上来揭晓答案。 最新鲜的创作，最新鲜的声音，尽在最新鲜的新歌来了。 首先来看一下本周新歌推荐的第一首，是来自宋子婷的《繁华仪式》。 哎，这首歌呢其实是特别诗情画意的一首歌曲，无论是词还是曲都是诗意满满的。 嗯，听上去就有一种落败的感觉，也有、 啊、有吗？ 而且呢也会有一种很繁华的感觉，对不对？ 我觉得会有一种就是远离尘世，然后繁花飘落啊，然后溪水在流啊，这种感觉。 所以说其实啊，就是在这个世界上呢、 嗯、 大家应该经历过其实它平凡和平庸和落败的景象以后，才会觉得繁华来之不易。其实和每个人的成功都是一样的。那这个繁华仪式在这个社会上留存的话，才会发现哇，原来这个繁华好不容易，很美很脱俗。 但是我觉得现在年轻人吧都比较浮躁，可能他只感受到了繁华的那一面，他无法静下来。其实有的时候安静下来再去感受繁华的时候，你会看到不一样的繁华的感觉。 那所以这首歌出来的时候呢，可以看到创作者内心深处的一个庞大的世界观和对这个世界很细微的一个观察。 没错，就是我觉得其实没事的时候多出去走一走，你真的不要拘泥于一种就是现在繁琐的这种小事当中，出去走一走之后你会发现和收获一个不一样你自己。 嗯，就会发现世界多美丽嘛，是是， 世界多美丽啊。 好啦，那一起来听宋子婷的繁华仪式。看一下本周新歌推荐的第二首歌曲，是来自张小波的《梦想》。 那之前呢，他的原创作品《Rap for Life》其实呢也是非常受欢迎的。这次来推荐他的第二首作品《梦想》。其实这个梦想说来挺虚无缥缈的，就大家可能是给自己树立一个目标也好，一个心里的向往也好。但是其实有了这个东西之后，你觉不觉得能够让你的生活也好有一个动力？ 清晰了目标吗？ 清晰了目标。 其实作为一个大学生嘛，有梦想是很正常的。没有梦想跟 咸鱼有什么分别，对不对？ 突然觉得你在大学的时候好像没梦想的感觉。 我的大学当然没有什么梦想了，因为想得到都得到了，还有什么梦想嘛？对不对？三好学生，各种奖学金，对不对？优秀大学生，党员，优秀党员， 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 各种。 听我劝你一句，你看看人家就因为有梦想才创造出这么多的歌曲，对不对？你就因为太随性了活的，然后什么该有了，所以你到现在就是碌碌无为。 无能王是不是？我第一首原创歌曲出来的时候是十年以前，那个时候他才几岁， 所以 好不好？ 所以我是觉得，就是包括写歌和创作来讲，是需要一份梦想的力量去支撑大家。所以张小波同学，不知道你能不能听到我们节目，但是你听到的话呢，就是也是对你的一种鼓励。对，就是你现在已经开始创作你的歌曲，将来我觉得你一定会比靓仔更加的光辉闪耀。 好的，好的，那回到我们的歌曲上，张小波的梦想，一起来听。 我们用歌词和 flow 画出优美的弹道，每一场的 show 希望我们被看好。I never let it go， 所以我不普通。hiphop 是所学校，我是最大的股东。或者有一天，在片刻萎靡间，我想用 hiphop 注射安乐，活在每一天，播放的每一遍，见你的每一面。我想把说唱当事业，哪怕再累一点。我想在有生之年看到山西说唱雄起。你固执的坚持，哪怕他们不懂你，不在乎功利，每个切片有深意。若干年后，让他们留下说唱的真迹。我们不停歇，你所听到的 beat 我们不停编，无限音符的连接创造了一切，我们曾为了一首歌而兴奋了一夜。我不在乎梦想有多远，我从不停歇，我也想过如果有一天，我只剩怀念来不及理解。我不懂退却回到梦的世界，我绝不是。 当我停下了脚步，回顾这一路的每一幕，所有发生的故事我们会记录，被质疑被谩骂到现在被嫉妒，我的每首歌都像是一本回忆录。 I say peace and love， 每个舞台留下记号，写出丰富的歌词，越来越熟练的技巧。 We keep going on， 玩得越来越高端，华丽的比喻加上韵脚的刁钻，觉得不跋扈的人可能亏没吃够。我们尝试不同难度 party， 让你浑身湿透。曾经上台被冷落的梦想依旧炽热，中途离开的人终究只能是过客。会忘记初心，那种最真的体会，拖着他把所有对手一个个击退，再次回到街头开辟新的时代。 I'm a young nigga， 从来就不怕失败。 好的，由于时间关系，今天就为大家推荐这两首新歌。那在节目结束之前呢，依旧要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互动方式，还有如何为你喜欢的歌曲进行投票。 大家也可以在新浪微博搜索用户名中国大学生原创音乐榜，添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一起来收听往期的节目。点赞的同时记得多多参与节目的互动留言，赢得更多的乐迷专属福利。 好，那接下来呢，就别忘了可以把自己优秀的作品以邮件的形式捆绑发送至原创榜全拼 at 北大 music.com。 好，那这期节目呢就先进行到这里，感谢大家收听和支持中国大学生原创音乐榜系列节目。我是张亮， 我是小奥，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喽， 拜拜 拜拜。 我不在乎梦想有多远，我从不停歇，我也想过如果有一天，我只剩怀念来不及理解。我不懂退却回到梦的世界，我绝不食言。我不在乎梦想有多远，我从不停歇，我也想过如果有一天，我只剩怀念来不及理解。我不懂退却回到梦的世界，我绝不食言。 中国大学生原创音乐榜，用敢做敢当的原创态度，在音乐的道路上绽放自我。有原创，大不同。Fresh Radio。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不沉迷过去，